青天的河水蓝蓝的天，牛羊飞到驼铃响，远处的工厂冒青烟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自古草原多苦难，如今人人笑颜开，我催着马儿朝前走，东方的太阳升起来。穿上新衣裳，金黄的麦穗迎风摆，欢乐的歌声响四方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自古草原多苦难，如今人人笑颜开，我吹着马儿朝前走，东方的太阳升起来。